生活更好。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俩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和尚，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啰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影视剧花园，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台湾影片《胭脂》的录音剪辑。 杨之俊是个成熟漂亮的女性，室内设计师的工作让她的漂亮中又多了几分优雅和干练，而多年以来自己一个人带大女儿的经历，又使她的美丽中多了几分忧郁和沉静。日子看起来平静如水，她每日往返于家、办公室和家具建材店。而他的生活中只有两个人和他最亲近，女儿淘淘和他的母亲。 淘淘，外婆来了没有？ 从性格上来说，女儿与之俊一点都不像，倒是与淘淘的外婆很像。加上他正处在青春期， 肚子饿了吧？ 之俊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交流。 之俊啊，明天是你爸爸生日，没忘记去走一趟吧？啊？哦，淘淘，妈，拜托，可别把我算进去哦，外公那个老古板。你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妈，我要跟朋友去个 party， 不是说好一起吃晚饭的吗？人家临时约的嘛。11点请回来。12点。11点。12点。11点。12点。那11点半好了。妈， 我在教女儿， 我也在教女儿啊。替丫头就能女啊。 好了啦，不要吵了嘛。十一点半就十一点半。 母亲战后从上海搬来台湾，好像生活中再多的不如意也无法在她身上留下什么印记。而美丽和快乐才是她追求的最高目标。 开始担心了吧？放心，淘淘没事的。我倒是担心你哦。 妈，拜托别再说教了。 好了好了，不说不说了，别扭，我走了。 不是一起吃晚饭吗？ 两个老女人吃饭那多乏味啊。你岳伯伯约了我。 岳伯伯最近怎么样啊？ 澳洲一笔房地产又被他高价脱手了。 岳伯伯眼光真准。 准是吗？那怎么当年没娶成我呢？走了。 找不到关小姐要的那种脸盆马桶。哎， 怎么办？我们已经把她旧脸盆全拆掉了，她怎么洗脸啊？ 那你就捧着脸盆跪在地上伺候她吧。杨小姐，你的花。 最近总有个神秘的人给之俊送花， 还是没有署名， 不露面，也不署名。而多年审慎的生活让之俊很自然地每次都将花直接扔进垃圾桶。 我跟人家签了约，要是没给人家的话我就要去跳海了。 你可以去跳海，我不会陪葬。 哦对了，你妈打了好几次电话，有话说淘淘要是不想去她外公那里的话就不要勉强她了。 一直让之俊奇怪的是，自己好像与女儿母亲都合不来，而在他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18年前的那个情景。他坐在飞驰的摩托车后座上，伏在那个人宽大的背上，风吹起他的短发，有些痒。每当想起这些，他总感觉到有些温暖，又有些凄清。而多年清冷的感觉已经凝聚成了一股温暖的力量。虽然这段感情的结局是惨败的，但感情本身却是青春般的美好。 记得见到外公要叫人。 那他老婆我要怎么叫？ 淘淘，别心不甘情不愿的。 妈，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啊？ 为什么？ 我不喜欢外公，我喜欢叶公公嘛。 既然来了就进去嘛。 不要，我不要进去。 淘淘将蛋糕盒放在地上，毅然地转身回到车上。 别扭，不去就不去。 看，这就是女儿与之俊的不同之处。 祝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乐。哎，许个愿嘛。 非要把他许愿。 这种明年不是个年是古有生好娶嘛。 今天你生日，小孩子高兴嘛。 你那今个那么上头那啰里吧嗦起来了，你不要骗我不啦？也那这个那么上头啰里吧嗦烦了。 父亲现在的妻子和孩子对他都很好，可是父亲却总是爱抱怨、不耐烦、发脾气，仿佛生活欠了他很多。之俊躲在门外看到了这情景。他也没有进去，这时候进去总会觉得有些尴尬。 喂， 我找杨小姐。 哪位杨小姐？ 老的那位。 我就是，哪里找？喂，喂，再不出声我就挂断了。喂， 杨小姐，我是要跟你谈公事的。 对不起，我在家里不谈公事。 我知道你急着要一套香精马桶，我手上刚好有你要的货。 哦，那你要几成手续费？ 什么 commission 呢？ 这是不转让的，除非你陪我吃顿饭跳一次舞。 你找错人了，掉棒子。 志俊，你怎么不出声啊？我怎么弄嘛？ 妈， 叶伯伯替你带了礼物，要不要过来一趟啊？ 改天带你 去。好啊，叶伯伯，好久不见了。 志俊，好久不见了。半年不见，桃桃像吹气一样长那么大了。现在几年级了？ 五专一年级了。 哦，他蛮懂事蛮乖的嘛。 现在小孩啊，一放假就疯疯癫癫的。 你那名好，老早了上海的这个辰光啊，哎呦，吃着苦头嘞。 一桶。 哎，胖胖。三条， 侬吃着苦的，侬吃啥苦啊？侬是天津大小姐，抗战辰光辣辣发租噶。 新闻， 侬晓得日本人啥个样子啊？ 三条， 哎呦，我记不啦，好像每个人一定要注意出一缸春水江东流啊。 啊啊，胡啦，嗯，看啊，两花没有字，独听。 志俊，我在上海特别给你买了手工的皮鞋，听听看，来，听听看。 好土啊，什么时代喽，这样子的披肩还能披得上身呢？ 不会啊，蛮别致的，我还蛮喜欢的。谢谢叶伯伯。 志俊现在这个样子像上海个侬啊。 这位叶伯伯是志俊妈妈以前在上海的追求者，自从志俊的父母分开后，就和志俊妈妈经常在一起。他很喜欢志俊，说志俊现在的样子和以前的志俊妈妈很像。每当志俊妈妈听到这话，总会露出一丝嫉妒的神情。 最近还好吧？还遇到那些难缠的客户，不要把叶伯伯当外人，有困难不要客气。你当然要不要叶伯伯送你一程？ 不要。 喝杯咖啡聊聊。怎么还能说闲话？谁呀、啊、你爸爸。杨有章那张嘴不像老太婆。 叶伯伯，你们跟妈三个人真可爱，从大陆吵到台湾，争风吃醋40年。 志俊，过几年你就会了解，40年并不漫长。老喽。 叶伯伯驻颜有术，还不老。 啊，还不老，睡个午觉啊，脸被硬枕头压得皱纹到晚上都退不掉，还不老。 叶伯伯，叶伯伯好吗？ 老样子。哦，台山最近回来了，你还记得他吗？我儿子。 你爸爸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发牢骚？哼，糟老头，就只会发牢骚，老狗耍不出新把戏。今天他抱怨的主角是谁呀、啊？是你叶伯伯，还是他的台湾老婆？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那个台湾女人趾高气扬的，还以为捡到什么宝贝。这个辰光做吃三空，现在抱正痛快。 妈，你的口气真像爸。你跟他早已离婚，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何苦咒他？ 哎，你倒孝顺，你怎么不多孝顺你老娘点？也不找个对象，让我少担点心。 都34岁，我认命了。 认命？哼，现在侬娘不相信这一套了。老早了上海，我啊就是他人了。 志俊，什么年头了， 难道你还想人家替你盖座贞节牌坊递在西门町圆环？ 我都60了，都还想找个机会谈个小恋爱呢，真搞不懂你。 有像叶伯伯那么好的男人，我就嫁。 妈，我是担心淘淘，女孩子怎么家里待不住，老往外头跑， 脚痒啊。从15岁到20岁这段日子啊，人的脚会痒，你没痒过啊？ 妈，你怎么这样讲？好歹你也帮我看着淘淘啊。 怎么看？难道要我拿条链子把它像小狗一样绑在桌角？ 烟飞蝶舞，歌分几多，满眼是春色，路人心胸。 淘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妈解释？ 什么？ 你皮包里怎么会那种东西？ 好玩嘛，可以保护自己啊。 你年纪还轻，还有很多事情不懂，不能只是为了好玩哦。 我又不是幼稚园大班，而且我还知道，婴儿不是从肚脐眼里跑出来的。 妈是担心你。 妈，你担心什么嘛？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呀，应该交个男朋友，好分散你对我的注意力啊。 你不用管我，反正你那群朋友我不喜欢。 不用你喜欢，我喜欢就好了。妈，你又没跟他们聊过，怎么知道你不喜欢啊？人家外婆就不会这样。 是吗？ 淘淘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干脆把朋友们真的带到了外婆家。 说，谁是淘淘真的男朋友？ 我。 为什么喜欢淘淘？ 淘淘很可爱， 淘淘很成熟， 淘淘有个又漂亮又年轻的外婆， 不像外婆，像妈妈。 小赤佬，好个宝，有腔挖掉。 我以后要学外婆，做个单身贵族。只谈恋爱不结婚，永远年轻漂亮。 我们那里的人说，老太婆谈恋爱就好像木头房屋着火一样，很危险的。 胡说，谁说我是老太婆啊？ 拉拉皮不就年轻20岁了吗？ 不不不，外婆不老，不用拉皮就已经很漂亮了。 对，外婆她说的都是真的，她从来不说谎。 知俊实在听不下去，进了房间。他不明白怎么现在的小孩子都是这样鬼机灵，可自己以前却那么单纯。 喂，哦，他不肯住院啊？可关我啥子事啊？ 喂，我就是，啊、哦，我一定去。 电话是父亲的老婆打来的，他说父亲得了重症，却仍不肯进医院。 有张，志俊来看你了。 爸，你应该听医生的话，住院检查。 医生说要切片检查，不住院怎么行呢？ 扁桃腺发炎住什么院嘛？ 爸，我最近比较忙。没空来看你，怕没有人照顾。 一屋子都是人，不过你说的对，就是没人照顾我。 志俊，你母亲好吗？ 好。 一当然好了，你应该有星爷个老大人照顾，哪能会得不好呢？ 我去看白木耳炖好了没？ 他就知道要钱呢，每天都在旁敲侧击地问我。他怕我手上还捏着什么没肯拿出来跟他共产。 一副我明天就要翘辫子的样子。 爸，你别这样说，这样对他也不公平啊。 都是运啦，我现在是墙倒众人推啊。那姓叶的他老运好啊，他这不老运要走到家接着的了。 爸，我看你还是住院检查吧。 突然父亲欠起身，神秘地对志军说，自己还有一些古董字画很值钱，他先说要用这笔钱送儿子去国外读书，后来又说要留给志军做嫁妆。志军笑了笑说自己不要嫁妆，只要父亲保住身体。没想到父亲听到这话竟老泪纵横起来。志军看得出来，当初父母的离异对父亲的影响很大，留在他心里的伤口不但深刻，而且永不会愈合。 你妈不会生气吧？ 什么？ 因为太急了，所以才打电话去他那里找你。 你不要多心， 你知道世上并没有什么古董字画。 这一天知俊正在上班，却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莫名其妙地拉他一起去陪淘淘拍艺术照。淘淘的脸上虽然还有些稚气未消，但身材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知俊还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欣赏过女儿千娇百媚的表情和姿势。 你们还是不让我知道为什么要拍那些照片。 不告诉你，妈不跟我们同国，对不对外婆？ 嗯， 我要外婆当我妈妈，又时髦，思想又开通。本来就是嘛，我跟外婆不要吃斋念佛，我们要天天享受人生。 我也可以跟你们一起享受人生啊。 好啊，那我们先去三温暖，再去 disco， 晚上再去唱 KTV， 你去不去啊？ 知俊看着淘淘挽着外婆消失在车流人群中，自己则落寞地买了个蛋糕回到了冷清的办公室。今天是他的生日，不过似乎没人记得。知俊在小蛋糕上郑重地插上了一根生日蜡烛，又仪式般地将它孤单地吹灭。 喂，喂，是谁？ 是我，不要挂电话。 你要做什么？ 你现在到办公室门口，你会有个小小的 surprise。 知俊将信将疑地打开办公室的门，走廊里空无一人。正当他要转身回去的时候，一阵悠扬的提琴声从楼梯的拐角处传来。他循声走过去，原来是一个小提琴和吉他的三人组合。不过送这礼物的人这次还是没有出现。 是不是小孩翅膀硬了就要往外飞了？ 哦，你是担心淘淘，宽心点，像我对台生多放纵。 不一样啊，女孩子家总得多费点神。 不要再为做错的事情自责了，老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都划不来。啊，志俊，你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台生会台湾有个新房子，你来设计。 叶伯伯是要帮我忙？ 不是啦。哦，改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带淘淘一起来。听说他要参加选美。 选美？不可能啊，叶伯伯，你大概听错了。淘淘，不准你参加。淘淘， 外婆，你不守信用啦。 我可谁都没说过。 哟，不然妈叶伯伯怎么会知道？你一定有讲啊。 小孩子真是荒唐，参加什么选美？ 没好的，选美有什么不好？ 妈，你不要教坏小孩。 什么教坏小孩？当年在上海要是有选美的话，我自己都会参加。我一定会当选的。 这还不叫教坏小孩啊？ 侬讲啥？ 他们来了。 叶伯伯带进来一个俊朗清秀、目光炯炯的男人，怎么是他？志俊有时在路上偶尔会发现这个男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他，难道他就是叶伯伯的儿子台生？ 十多年了，我是小留学生。 是不是待久了学会了 FBI CIA 跟踪人那一套？ 哦不，我是学服装设计的。我们可以开始交朋友了吗？ 我跟您真熟，并不表示一定要跟你熟。朋友是没有世袭的。 父亲说你很特别，果然不错。 这年头登徒子太多，把女人都训练得伶牙俐齿的。 能独立抚养大一个十七岁的女儿，绝对是特别的。 我们开始谈公事。装潢你的房子，你会自备香精马桶吧？ 怎么看你都不像是一个有十七岁女儿的女人。听说没有人见过淘淘的父亲。 你是来谈室内装潢呢，还是来做户口调查？ 妈， 就叫设计。 妈，照片相好了。嗨，叶叔。 嗨， 叶叔叔，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好啊。 假如有个女孩子问你说，是我本人比较好看，还是照片比较好看，你要怎么回答她，才不会得罪她？我告诉你，你要这样讲：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本人比照片好看，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你的照片比本人好看，知道吗？ 现在小孩鬼灵精，真不简单。 要你担心的还多着，有时候真搞不懂他们脑筋里在想什么。前一阵子报上登说，台东有个国中女生，她父亲死了之后，她竟然自杀，留了封遗书说要到地狱去找她父亲，原因是她老想不通有没有地狱这回事。可怕的是她为什么要到地狱找她父亲而不到天堂？ 淘淘的父亲在美国吧？ 妈，叶叔不错哎，你有没有考虑过他？ 怎么可能，他比妈小四五岁。 哎，现在老妻少夫才时髦啊。 小孩子胡扯什么，不可能的。 这可是你说的哦。叶叔还在台湾待多久啊？ 我怎么知道？淘淘，我再警告你，我不准你参加什么选美啊。 好，那我去美国念书，跟叶叔一样念服装设计，你说好不好？嗯，哎，对了，可以叫叶叔先教我英文啊。 也不晓得人家愿不愿意。这边主卧室衣柜用的材料，中间用坚固一点的、薄一点的，就用榉木的原色比较好。要上漆。 这里 卫生。 那浴室地板的颜色是要怎么样？ 聂叔叔， 浴室跟客厅是一样的。 我路过这里，顺便带冰淇淋来给你们。 谢谢。 黑白色的化妆师我知道。那浴室的这个配件， 今天对我这么好， 完全是依照你设计。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吧？ 我想请你教我英文。 这么简单就想达成交易了？ 除了椅到这边的是书房。 好吧，那你开一条件。 你自己说。 两张国家音乐厅的票。 三张怎么样？ 台生的眼睛瞟了一眼之俊，之俊装作若无其事地躲开了他的眼神，但他在心里却很不愿意女儿找这么一个年轻的男家教，因为很多年前对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那个人正是他的家庭教师。 外婆，你那红丝巾在哪？外婆，外婆，你帮我把这里改紧一点啦。 你是去补英文还是去时装表演的？ I'm determined to go and nothing can stop me. She's a very determined woman who always gets what she wants. What do you mean by getting home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Your mother was worried to death. 20 bucks? You want 20 bucks? My God, the way you spend my money, you could b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hen the father has a complaint to make about his son, all he has to do is to take the boy aside and yell at him. What do you mean by getting home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Your mother was worried to death. 啊，不要，你好聪明，快点想一个啦。 少来，你要耍诈。 你才诈呢。 好，不要弄我。 快点呐，讲一个啦。 好，我想想看。 快点。 出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嗯。 外婆教我的。 好。 有一句中国话，顺着念跟倒着念意思都一样哦，跟上海有关。我教你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嗯， 蛮有道理的。我也考你一个。 好啊。 为什么贝多芬弹琴都不用这根手指头？ 嗯， 因为这根手指头是我的，不是贝多芬的。 你好炸哦。 你外婆还教你些什么好笑的啊？ 怎么把大象放进冰箱里面？ 三个步骤。 耶。 第一是把冰箱打开，第二是把大象装进去。 之俊又忍不住地想起了18年前的那个下午。人到中年，总是感觉自己夹在生活的中间。刚刚之俊又接到了电话，说父亲已经确诊是鼻咽癌，他赶去医院。这时的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没法抱怨了，但是从他的眼神中，之俊还是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怨恨。 之俊，你应该看得出来，你父亲是不爱我的，陪他熬了这么多年，始终就摆点色给我看。他以前是对我好过，买新衣服送我，替我还家里的债，还纠正我的台湾国语。那时候我刚从南部到台北来上班，后来你母亲在台北又遇到叶成秋，你父亲就开始后悔，整天对我发牢骚，好像错全在我。表面上我是破坏人家的家庭，你知道你母亲一直到几年前才肯在你父亲的离婚证书上盖章，是多年了，他是存心要折磨我。 我希望你不要再教陶陶念英文，我不希望他开始有去美国念书的念头。 你是怕他跑到美国去找殷念智呢，还是因为殷念智也当过你的家庭老师？ 我们家的事不要你管。 志俊，有时候你们家跟我们家的事不是那么容易扯得清楚的。 这一天，淘淘为了准备晚上和叶台生一起去看演出，特意穿了一件黑色的露肩紧身衣，光滑白细的脖颈上还围了一条红色的长丝巾。 妈，好不好看？ 这衣服谁的？ 外婆衣服改的。 虽然淘淘眼神的单纯完全可以盖过这份有些做作的成熟，但这还是让知俊的心里不舒服了一下。 没有啊，你喜欢的叶叔一定会喜欢。 你说什么？ 啊，叶叔来了。哎，我可能忘了擦。 哎，淘淘，是你啊，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淘淘今天好漂亮。 你也不错啊，你领带好别致啊。 淘淘，不要对叶叔叔没大没小的，上去拿皮包，我们走了。 我知道你们不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去，那你就早说嘛，何必这样。 好了好了，我们走吧。 我不想去。 别扭，不去就不去，我们走。 和台生单独去听音乐会让志俊感到有些别扭，台生那种既热情又克制的情感又一次将受过伤的知俊吓得退缩了。他想到母亲，想到淘淘，也想到了自己的过去。 淘淘，这么早就回来了，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去住外婆家。 淘淘，妈为晚上的事情跟你道歉。 妈，你不用跟我道歉，我已经想通了，我不该妨碍你，不应该妨碍你跟叶叔叔。 淘淘，淘淘，妈是担心你，妈是为你好，妈的头发都是为你白的。 没有我，你的头发一样也会白。 淘淘，不要故意跟妈怄气，有什么事情好好跟妈讲。 为什么什么事情我都要跟你讲，你什么事都不跟我讲？其实有很多事情我早就知道。 你知道什么？ 要不要打算给殷念志，我在美国的爸爸，告诉他我想去美国。 你敢？ 这一巴掌下去，着实让淘淘睁大了眼睛。 你不要期望我会像以前一样到外婆家求你回来。 我忘了告诉你，我已经报名参加选美比赛，是外婆帮我盖的章。 父亲哭着一遍遍地重复着那句话，做人没味道，说得知俊心里又酸又紧。 知俊，知俊，脱了衣服到房里去睡，不要碰我。 不要这样子，人总会病的。爸都得了癌症，你还用这种口气？ 癌症又不是我传染给他的，已经分手20年了，他死活关我什么事？ 妈，你不觉得爸很可怜吗？你嫁给他心里想的是叶伯伯，你从来没有给过他一点机会。 给他机会？是他先在外面养女人生孩子的，我们已经一刀两断了，还给他什么机会？ 一刀两断？那你为什么从小勉强我去看他？你为的不是我们父女的感情，只是想借他的落魄数落他。妈，你不觉得你这样太残忍了吗？ 残忍？侬忘记他了？女人家拐脱侬，不要侬啊，侬上吊也没用上的。我就不相信侬的一生一世会得原谅伊儿子。 妈，你就只会讲别人，从来不检讨你自己。 检讨什么？我一切是为你好。 为我好？当初带着我离家出走，自己天天跟叶伯伯约会， 把我丢给男家庭老师，去为我好。后来又把他赶走，扣押他寄来的信，也是为我好。偷偷把我送到乡下医院生淘淘，这都是为我好。你是为你自己好。 谁叫你怀孕不早告诉我？ 妈，我那时候才17岁，不懂什么。 那后来生下淘淘，你为什么不让我把殷念字从美国抓回来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在美国已经跟别的女人结婚。 结了婚又怎么样？子君，不要再费我老脏了。母亲的心情下去了。 母亲伤心地告诉知君，叶伯伯的太太昨天去世了。而这一次，知君终于狠心地说了一句自己想说的话：“恭喜您，您终于等到了。” 我母亲是个值得同情的人，她一开始就知道父亲并不是真正爱她。 我认为你父亲是爱她的。 错了，他爱的是你母亲。他常说他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在上海时你母亲甩掉他嫁你父亲那件事。你知道吗？他们结婚时他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常说你本来应该是他女儿，只是你母亲不应该再闯进来扰乱我们家。你们都是刽子手，你母女还有我父亲都是害我母亲成为植物人的刽子手。 植物人？他不是生病， 他是自杀未遂。 自杀未遂？ 你12岁时我父亲到你家帮你过生日，那天晚上我母亲一共吞了106颗安眠药。你现在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生日记那么清楚了吧？他们大概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这件事。每次看到他那么痛苦的样子，我真想拔掉他鼻子里的管子，让他解脱算了。 你来干嘛？你外公动手术，妈没有去看你选美。没关系，反正我没得名次，能入围就很不错啦。妈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零嘴，你一定很高兴我落选了。怎么会？你不是一向反对的吗？我反对是担心你，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回去了，我不需要别人的安慰。你以为我来只是安慰你的？那你是来看笑话的咯？怎么不带叶叔一起来呢？你说这什么话？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吗？还躲在被子里干嘛？起来。妈，你不要管我好不好？你给我压力还不够吗？从一开始我就是你的负担，我知道当初你是不得已才生下我的。不，你不用再解释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后悔，每一秒都在后悔。我没有后悔，17年前不会，17年后更不会后悔。这么多年我们母女不是都一直相依为命的吗？涛涛，妈以后不会再给你压力了。妈，我怀孕了。怎么可能？是谁？你不认识的。妈可以帮你解决。怎么解决？我又不想结婚。妈，不要那么紧张。我已经拿掉了。拿掉了？ 是谁带你去的？是不是外婆？ 没有人陪我去，我自己去的。 真是的，这种事情也不跟妈先商量。 妈，我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妈，外公的手术怎么样了？ 没什么问题。 你多久没看到外婆了？你跟她吵架了？ 没有啊，外婆怎么了？ 她最近好像不太快乐，她老是抱怨叶公公，从阿太太死了以后就没消息了。 叶伯伯，妈在生你的气。 过一阵子我回去看她，最近老梦到上海的日子，很奇怪。40多年了，你母亲在上海家的电话号码我到现在还记得，只是一次都没打过。 为什么？ 不敢呢，当初穷学生一个。 现在你跟我妈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 志俊，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加拿大？ 你在说什么？ 志俊，你反应何必这么激烈呢？你想回答是与否？ 不可能的。 你对每一男人都这么说，这不算数。 你也替我母亲想一想啊。 对我来讲，侬就是侬妈，侬妈就是侬。侬爷这个样子，下去像当年的爷。 郑卑鄙，我一直以为你是父爱，没想到你是这种感情。 志军，你严重了。看来你是疲倦，我叫司机送你回去。 我不会坐你家车子。今天很累，有什么事情改天再谈。 志军，你在逃避什么？你究竟瞒了什么没告诉我？ 我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告诉你？你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我有什么事情没告诉你啊？ 你自己心里明白。 除了你叶伯伯的老婆自杀未遂那件事，我还有什么事情没告诉你啊？ 好啊，那你要我告诉你什么？ 你叶伯伯， 你叶伯伯好无耻。 子君，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尊敬就是向她求婚，你怎么把话倒过来说了？ 你竟然还帮她说话？你跟她那样的关系， 我对她啥关系啊？侬嘴巴里瞎三胡四的讲个啥个么子啊？是侬轻易看见了，还是我对她生了小囡了啊？我没有办法，我不能阻止她向你求婚。 妈，她为什么不带你去？ 我怎么知道？要带谁随他，去不去随你。 他怎么想到我头上？我是不可能答应他的。 嘿，侬想想嘞，侬以为伊真的爱侬啊？伊要的是40年前的我，侬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啊，一个替代品，侬明白吧？ 自己只是他的一个影子，一个替代品，难道母亲还想得这么明白？ 妈，我不想谈这件事情，是因为不想伤害到你。 我哪有那么容易受伤害啊？ 妈，你不觉得我母女很傻？被男人伤害也就算了，怎么还借着男人来彼此伤害？你不觉得荒谬？叶伯伯跟叶台生，他们是两父子， 还不过是两个女人。 妈，你不恨叶伯伯了？ 这次我认命了。